忘了我，就要离开的时候，心已经冷漠，谁能告诉我，这时候谁安慰我？我的心也有寂寞的时候，我的心也有寂寞的时候，地球转个不停的时候，不停的时候。